哈利波特与火焰杯第十八章检测魔杖第四十八集。 上课了，哈利坐在那里瞪着斯内普，脑子里幻想着各种倒霉的祸事落到斯内普头上，真希望自己知道怎样念钻心咒，那样的话他就要让斯内普仰面躺倒，像那只蜘蛛一样抽动挣扎。 解药， 斯内普说，一边环顾着全班同学，那双冷冰冰的黑眼睛闪动着令人不快的光芒。 你们现在应该准备好自己的配方了，我要求你们仔细地熬，然后我们选一个人来试试。 斯内普的目光与哈利的相遇了，哈利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，斯内普想要毒死他。哈利幻想着自己拎起干锅冲到教室前面，把它扣在斯内普油腻腻的脑袋上。就在这时，地下教室的门被敲响，打断了哈利的思路。是科林·克里维，他侧着身子闪进教室，朝哈利绽开笑容，然后朝教室前面斯内普的讲台走去。 什么事？ 斯内普不耐烦地问。 对不起先生，我要带哈利波特到楼上去。 斯内普的目光从鹰钩鼻上垂下来望着科林，笑容在科林热切的脸上消失了。 波特还要上一小时的魔药课， 斯内普冷冷地说， 下了课他再上楼。 科林的脸红了。 先生，巴克曼先生要他去， 他局促不安地说。 所有的勇士都要去的，他们好像是要照相。 哈利真愿意交出他所有的一切，只要能阻止科林说出最后这句话。他大着胆子用眼角瞥了瞥罗恩，罗恩正目不转睛地盯着天花板。 很好，很好， 斯内普厉声说。 波特， 把你的东西留在这里，我要你待会儿再回来试验一下你的解药。 对不起先生，他必须带着他的东西， 克林紧张地尖着嗓子说。 所有的勇士。 很好， 斯内普说。 波特，带着你的书包快从我眼前消失。 哈利把书包甩到肩膀上，站起身朝门口走去。当他走过斯莱特林们坐的桌子时，波特臭大粪的字样从四面八方朝他闪耀着。 真是了不起啊，是不是哈利？ 哈利刚走出教室关上门，科林就迫不及待地说。 是不是你成了勇士？ 是啊，是很了不起， 哈利语气沉重地说。两人一起朝通向门厅的台阶走去。 他们为什么要照相啊，科林？ 大概是登在预言家日报上吧。 太棒了， 哈利愁闷地说。 正是我想要的，进一步丢人现眼。 祝你好运， 科林说。这时他们已经来到那个房间外，哈利敲了敲门走了进去。这是一间较小的教室，大多数课桌都被推到了教室后面，留出中间一大块空地。不过有三张课桌并排对接着摆在黑板前面，上面盖着一块长长的天鹅绒。在天鹅绒覆盖的课桌后面放着五把椅子，其中一把椅子上坐着卢多·巴格曼，他正在跟一个哈利从没见过的女巫交谈。那女巫穿着一身洋红色的长袍，维克多尔·克鲁姆跟往常一样阴沉着脸站在一个角落里，不跟任何人说话。塞德里克正在和芙蓉交谈，芙蓉很开心，哈利从没见他这么开心过。他不停地甩一甩脑袋，是一头银色的长发闪动夺目的光泽。一个大腹便便的男人手里举着一架微微冒烟的黑色大照相机，正用眼角斜睨着芙蓉。巴格曼突然看见了哈利，迅速站起来，身子往前一跳。 啊，他来了，第四位勇士。进来吧哈利，进来吧，没什么可担心的， 就是检测魔杖的仪式，其他裁判员很快就到。 检测魔杖？ 哈利不安地问道。 啊，我们必须检查一下你们的魔杖是否功能齐全，性能完好，因为在以后的比赛项目中，魔杖是你们最重要的器械。 巴格曼说。 专家在楼上和邓布利多在一起，然后是召集人像，这位是丽塔斯基特。 他说，指了指那位身穿洋红色长袍的女巫。 哈哈，她正在为预言家日报写一篇关于争霸赛的小文章。 也许不会那么小，路多。 丽塔斯基特说，眼睛盯着哈利。她的头发被弄成精致、僵硬、怪里怪气的大卷儿，和她那张大下巴的脸配在一起，看上去十分别扭。她戴着一副镶珠宝的眼镜，粗肥的手指抓着鳄鱼皮手袋，指甲有两寸来长，涂得红彤彤的。 在我们开始前，我能不能跟哈利谈几句话？ 他问巴格曼，但眼睛仍然牢牢地盯着哈利。 年纪最小的勇士，你知道，为了给文章增加点色彩。 啊，没问题。 巴格曼大声说。 就是，不知哈利是否反对？ 哈利说。 太好了。 丽塔斯基特说。眨眼间，他那鲜红色的爪子般的手指就抓住了哈利的手臂，力气大得惊人。他把哈利拽出房间，打开了旁边的一扇门。 我们不能待在那里面，太吵了。 他说。 让我看看。啊，好的，这里倒是很安静，很舒服。 这是一个放扫帚的小储物间。哈利不解地瞪着他。 过来吧，亲爱的。这就对了，太好了。 丽塔斯基特说着，自己一屁股坐在一个倒扣着的水桶上，晃晃悠悠的，好像随时都会摔下去。然后他把哈利按在一只硬纸箱上，抬手关上了门，使两人陷入一片黑暗之中。 现在让我想想。 他打开鳄鱼皮手袋，抽出一把蜡烛，一挥魔杖把他们都点燃了，又用魔法使他们都悬在半空，这样两人就都能看清自己在干什么。 哈利，我用速记羽毛笔来做记录，你不会反对吧？这样我可以腾出手来跟你正常的交谈。 你用什么？ 哈利问。丽塔斯基特脸上的笑容更明显了。哈利看到他嘴里有三颗金牙。他又把手伸进鳄鱼皮手袋，掏出一支长长的、绿得耀眼的羽毛笔和一卷羊皮纸，然后把羊皮纸摊在两人中间的一只箱子上。那箱子是装斯科尔夫人牌万能神奇去污剂的。他把绿色羽毛笔的笔尖塞进嘴里，有滋有味地吮吸了一会儿，然后把笔垂直立在羊皮纸上。羽毛管竖在笔尖上，微微颤动着。 实验一下，我叫丽塔斯基特，预言家日报记者。 哈利赶紧低头望着羽毛笔。丽塔斯基特的话音刚落，绿色羽毛笔就开始龙飞凤舞地写了起来，笔尖灵巧地在羊皮纸上划过。 迷人的金发女郎丽塔斯基特，现年43岁，她的桀骜不驯的羽毛笔曾经揭穿过许多华而不实的虚名。太好了。 丽塔斯基特说着，把第一张羊皮纸撕下来，揉成一团，塞进她的手袋。然后她朝哈利倾过身子，说道。 那么哈利，是什么促使你决定报名参加三强争霸赛的？ 哈利张了张嘴，但他的注意力被羽毛笔吸引住了，他并没有说话，那支笔却在羊皮纸上嗖嗖地移动，笔尖划过的地方，哈利辨认出一行新写出的文字。 一道丑陋的伤疤是悲惨往事留下的纪念，破坏了哈利波特原本应该英俊迷人的面容。他的眼睛，别管那支笔，哈利。 丽塔斯基特很坚决地说。哈利满不情愿地抬起头，把目光落在他脸上。 好了，哈利，你为什么决定报名参加争霸赛？ 我没有。 哈利说。 我不知道是谁把我的名字投进了火焰杯，那不是我干的。 丽塔斯基特扬起一道描画得很浓的眉毛。 不要紧的，哈利，你不用害怕自己会陷入麻烦。 我们都知道你其实根本不应该报名，但你不必为此担心，我们的读者喜欢有叛逆精神的人。 可是我没有报名啊。 哈利重复着自己的说法。 我不知道是谁。 你对将要进行的比赛项目有何感觉？ 丽塔斯基特问。 是激动还是紧张？ 我没有认真想过。大概有点紧张吧。 哈利说。他说话时感到自己的肠胃在很不舒服的蠕动。 过去有许多勇士都丧生了，是不是？ 丽塔斯基特不依不饶地问。 你有没有想过这一点呢？ 他们说今年要比过去安全得多。 哈利说。羽毛笔在两人之间的羊皮纸上嗖嗖滑动，像溜冰一样来回穿梭。 当然了，你过去曾经面对过死亡，是不是？ 丽塔斯基特又问，一边目不转睛地盯着哈利。 你觉得那对你产生了什么影响？ 哈利还是支支吾吾。 你是否认为是你过去所受的创伤使你急于证明自己的能力？你是否认为你之所以渴望报名参加三强争霸赛是因为…… 我没有报名啊！ 哈利说，他开始感到有些恼火了。 你还记不记得你的父母？ 丽塔斯基特盛气凌人地问他。 不记得。 哈利说。 如果他们知道你要参加三强争霸赛，你认为他们会有什么感觉？是骄傲、担心，还是生气？ 哈利现在真的感到恼怒了。他父母活着会有什么感觉？他怎么可能知道呢？他可以感到丽塔斯基特的目光牢牢地盯在他身上。他皱起眉头，躲开他的视线，低头看着羽毛笔刚刚写出的文字。 当谈话转向他已几乎毫无印象的父母时，那双绿得惊人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。 我眼睛里没有泪水！ 哈利大声说。